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107集。警局里边，何修义与总工程师一筹莫展。 哎呀，好像无法缩小范围啊。 嗯， 我去。 总工程师虽然已经是总工程师了，其实却只有34岁。他一语双关道： 他们也太会演戏了吧，个个都是大明星啊。 再会演戏也总会有漏洞的。如果完全没有漏洞，我想那会不会他们几个讲的全都是实话呢？ 所谓不会去杀那个人的理由，会不会全部都是实话呢？这时何修义想到左然分析的话： 尽量不要考察犯罪动机，这个节目会把动机搞得很绕，大家都跟死者纠缠不清，最好能把重点放在物证上面。 沉默了一下，何修义对总工程师说道： 我们再过一遍物证。 嗯，好。 最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定属于凶手的两样东西。 有闹钟、金属线、炸药，是三样。 哦，对，三样，我忘了金属线。 最好可以查清来源。闹钟和金属线呢，全都十分常见，难以下手。最容易突破的，就是普通百姓搞不到的炸药。可是现场炸药已经烧光，也比较难确定到底是什么了。 到这儿，两人对望一眼，忽然起口说道： 再联系证人。 请问现场火是什么颜色的？ 两个证人事先显然已经背下了全部的信息，立即答道： 红火。 光呢？ 红光。 烟呢？ 黑烟。 那烟是什么味道？ 哎呦喂，苦的。 寻找凶手特点就是这样，他并不会让警察在嫌疑人的家、学校或者单位找到许许多多东西，而后寻找联系并且推测动机以及手段。作为有公安部的支持的节目，他模仿真实的警察破案过程，由警察们主导案件推进，也就是说由警察们推出猜测并且验证猜测，减少偶然因素，尽量不让没有找到某样东西成为破案的关键。策划组认为这个节目考察的是推理能力，不是找东西的能力。在真实案件里面，现场全部都会被仔细的勘察。得到了红光、红火、黑烟和苦味几个信息，何修义与总工程师开始搜索信息。这里两人需要使用他们自己带的手机进行搜索，某个搜索引擎赞助了一笔钱，所以搜索信息会被突出强调。而节目组认为明星使用自己手机搜索呢，可以让观众们更加注意屏幕。何修义不知道的是，赞助商与节目组为了增加效果，在这里搞了一个环节，提前通知明星亲朋好友在此期间拨打明星的电话号码，这一段将会作为花絮放在节目的最后。可以想象，场外明星亲友打场内明星电话，这段花絮视频将会在网络上扩散，赞助商的名字也将取得更大的曝光量。何修义刚敲下炸药、红光、红火、黑烟、苦味十个汉字，还没有等点搜索，电话铃就响了。一看，他爸。何修义刚想接，知道实情的总策划立即强道： 哎呀，接吧，没事啊，接吧，到时候我们把它剪掉。 哦，喂，爸，我在录真人秀呢，不大方便讲话，你有事吗？我晚上打给你行吗？ 没事，就告诉你，别太累了。 嗯。 何修义有点酸， 他的爸爸很久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然而其实他的爸爸还是十分关心他的。没有想到刚刚挂断一个电话又来了一个，这回是左然的。 哎，接接。 宗策划他们故意要蹭左然的热度。何修义再次接起来。 喂，左然，你讲。 左然知道自己在录真人秀，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来，这一点与父亲不同。因此何修义没有问你有事吗，也没有说不大方便讲话，而是直接叫左然讲。左然明知故问，装作无辜。 在干什么呢？ 哦，还没有录完。 那你忙，没事，以后再说吧。 那我晚上打给你。 挂断了电话，何修义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异常，可是他不懂为什么坐在他对面的航天总工程师总用十分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哎，继续搜吧。 其实他抓住了何修义刚才话里三处不同。第一处，何修义对他爸说不大方便讲话，但却对左然说你讲，说明在录真人秀时何修义想挂他爸打电话，不挂左然的。第二处，何修义对他爸爸说我在录真人秀，但却对左然说还没有录完，说明何修义他爸不知道他的行程，而左然知道。第三处，何修义对他爸说我晚上打给您行吗，但却对左然说我晚上打给你，说明何修义给他爸打电话要问时间，给左然打则是随时随地。何修义一共只说了三句话，句句差别待遇。这何修义跟他影帝左然比跟他爸亲密多了。分析过后，总工程师觉得自己的分析能力应该花在更正经的地方，有点愧疚感。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